五小姐在28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生活一团糟，这个时候她得到了一个机会，能有3次回到过去，改变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她选择了3个时间点，回到过去，面对曾经的自己。五小姐在重历过去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以前被忽略掉的事情。如果你有3次可以后悔，可以重新选择过一遍的机会，你可以改变任何事情，但每次只能回到过去3个月，而过去经历的人和事都不会改变。最浩荡自私的青春，最斑驳荒凉的回忆，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重返少年呢？欢迎收听幻想小说《逆回纪年》，奇怪的五小姐，作者轰叔，演播刘艳丽。 多年以后，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学生时候的你好像是喜欢过我，只是那个时候不亲口说出喜欢这2个字就永远无法确定。不像如今成年以后，只要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就知道会不会有下一步。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天都快亮了，五姑娘一路上都在想着，在这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只有一个地址，该如何去找到武建林。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五姑娘越发觉得不管自己做什么，好像都阻止不了父亲的离开，就算再次经历一遍，也好像不会知道那个秘密。五姑娘抬头看着天空，眼泪慢慢地从眼角滑落，一旁的陈然看着五姑娘的侧脸发着呆。武安，以后不管要去哪里，只要你开口，我都会陪你。陈然心里默念着。五姑娘和陈然在目的地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开了2个房间。上楼的时候，五姑娘走在陈然的身后，轻轻地说了一声：“谢谢。”陈然一边走着，一边笑了。最轰轰烈烈的青春都不是能用语言来表达的，而是那种压在心底里，在无数个夜晚想呐喊的心疼和欲望。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五姑娘从梦里惊醒，梦到无数种武建林离开的原因，梦到有鳄鱼咬自己，梦到自己在武建林的身后拼命地追着，双腿却始终使不上力气，眼看着父亲慢慢地离开。五姑娘起床简单洗漱之后，开门准备去找武建林，一开门发现陈然就靠在门口。早啊。陈然手里拎着早饭，看到五姑娘立刻站直。早。五姑娘抿了抿嘴，你什么时候醒的？刚醒。陈然递过早餐，吃点东西吧，今天应该会挺累的。谢谢。五姑娘接过早饭。我其实也不知道该去哪儿找他。五姑娘一边吃一边说：我妈老说女人的第六感特别准，你就随便走，我觉得你可以找到你爸的。陈然想伸手去摸摸五姑娘的头，还没有伸出来就缩了回去。谢谢。五姑娘突然明白，陈然喜欢的原来是自己。昨晚因为一直想着武建林的事情，没有去想陪在身边的陈然。那天陈然陪着五姑娘找遍了附近，好多次和武建林擦身而过，但是最后也没有和他正面相遇。五姑娘带着疲惫的身体排队买了回程的火车票，在她的字典里已经找不到可以形容她此刻难过的心情。那种明明知道 一定会失去，还要做努力的心情。而此刻的武建林就在和五姑娘同一个小旅馆的某间房里，与那个18年前改变自己命运、18年后再次改变自己命运的男人交谈着。这一票，如果你不参与，我会亲口告诉你女儿所有的事情。那个男人一边抽着雪茄，一边说着：“你比我想象中更无耻。”武建林无奈地笑着说：“在你老婆孩子的眼里，你当然是个圣人，而在我的眼里，你只是一个穿我破鞋的背叛者。”那个男人掐灭了雪茄，拿出了一张纸：“这是交易地点和交易时间，如果做成了，我不会再出现，如果毁了，你知道的。”说完，那个男人就离开了房间。武建林在原地发着呆，回想着18年前的事情。18年前，武建林是他最信任的手下，几乎谁都知道他的名字，黑手，走私第一把手。他的左手常年戴着黑手套，道上说是黑手早期被出卖了，然后被当时的老大砍掉了左手所有的手指。后来他当了老大，尤其憎恨背叛和出卖，几乎不相信任何人，每次交易都是亲自出马，直到武建林的出现。武建林是个孤儿，在孤儿院长大，15岁那年他自己离开了孤儿院，之后一个人流浪，什么事情都干过。第一次遇见黑手的时候，是黑手当时交易被警察现场捉住，他所有的手下几乎都被现场活捉，而武建林当时正在码头搬运，救了他一命。后来黑手把武建林留在了身边，武建林跟着他整整2年，他才完完全全地信任了武建林，让他跟着参与所有的走私交易。武建林想着想着，门被敲响，他回过神儿：“哪位先生？你好，退房时间到了，请问要续住吗？”门外传来服务生的声音。武建林拿起行李箱，然后开门：“不用了，谢谢。”陈然送五姑娘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没几个小时就要上课。五姑娘蹑手蹑脚地开门进房，然后躺在床上，也忘记了自己是怎么睡着的。第二天闹钟响的时候，五姑娘睡得太沉，没有听到。妈妈开了房门，想关闹钟，看到躺在床上的女儿，她吓了一跳：“小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蛋蛋不是说你不回家了吗？”妈妈拉开窗帘，看着一脸疲惫的女儿，有些担心：“啊，我昨天半夜回来的，蛋蛋磨牙，我睡不着，就自己回来了。”五姑娘心虚地起床后，开始穿衣服：“你这2天还好吗？”“啊，我在家里很好啊，就是联系不上你爸了。你爸昨天一天都没有往家里打电话，有些奇怪。”妈妈往厨房走去，然后端着早饭出来：“我刚又打你爸电话，他关机了。”五姑娘的妈妈坐在饭桌前，对着洗漱的女儿说。五姑娘停顿了几秒：“没事的，我估计他太忙了，你别担心啊。”五姑娘其实比妈妈还焦虑，她有些自责：“妈，你和我爸是怎么在一起的？”五姑娘记得以前问过很多次这个问题，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很轻描淡写地带过了两个人的相识经历，但是五姑娘总觉得他们有很多故事，否则为什么武建林莫名其妙离开3年，母亲都没有恨过他？也许妈妈是知道原因的。“嗨，就是家里人介绍的呗，互相有好感，就这么过来了。” 五姑娘的妈妈眼神闪烁着，但又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皱起了眉头。妈，说实话，我觉得爸爸最近有些不太对劲儿。你们是不是最近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五姑娘喝了口粥，然后试图逼问妈妈。哪有什么事儿啊，别瞎想啊，你肯定是压力太大了。妈妈捋了捋头发，有些心不在焉。吃过早饭，没有睡好觉，加上心事重重的五姑娘骑着自行车上学了。经过第一个路口，遇到了陈然，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然后陈然跟在五姑娘的后面。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不一定是朝夕相处，只要一个人能尽可能地去了解和理解对方，所有事情都愿意配合他，那就是一种默契。蛋蛋早早地到了学校，两天两夜没有联系到五姑娘，她比任何人都紧张。她的妈妈以为五姑娘和她在一起，而另一个知情者是能陪在她身边的，唯独自己不清楚任何状况。看到五姑娘和陈然进教室的时候，淡淡舒了口气，尽管五姑娘的表情让她明白事情并不顺利。你还好吗？淡淡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然后看了一眼陈然，陈然摇了摇头。还好，只是没有见到他。五姑娘硬是挤出了一个笑容，她不想让淡淡担心。别担心，也许你今天回家发现你爸好好的在家里等你吃饭呢。淡淡是乐天派，不管遇上多大的事情，总是会往好的一方面想。嗯，希望是。五姑娘记得多年前父亲那次出差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因为连续两天的赶路，五姑娘身体有些吃不消，发了低烧，下午的时候请了假回家休息。没想到的是，真的见到了武建林，尽管没有改变任何他依旧要离开的事实。五姑娘站在家门口，正准备拿钥匙开门，听到了母亲大声喊的声音。母亲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的，几乎没有大声冲谁喊过。 他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们啊？ 母亲喊着，带着哭腔。你听我说，就三年，三年后什么都跟以前一样，你照顾好武安啊。不管他问什么都别说，不管他怎么闹都别告诉他。武建林的语气也有些激动。 你信不信，有这一次一定还会有下一次，这一次是你坐牢，下一次呢，他会不会要你去死啊？啊！ 五姑娘深吸了口气，原来武建林的失踪是因为他坐了牢。五姑娘拼命地吸着气，感觉自己快要晕倒。她想过，即使武建林真的出轨了，她也愿意原谅他，可是是坐牢，那就是犯罪。那么他们嘴里说的他到底是谁？五姑娘掏出钥匙想冲进去问清楚。 静，嘘，是我不好，原谅我，一定要等我，等我回来我们离开这里。武安那个时候也上了大学，到时候再跟他商量，他那么懂事，一定会理解我们的。 武建林大概是抱住了妻子，他不再说话，只剩下了抽泣声。他们没有打算告诉自己事实，这个时候母亲已经脆弱到不行。五姑娘告诉自己必须要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坚强地陪着母亲等父亲回来，否则母亲一定会崩溃。想到在父亲离开以后，母亲整天抑郁，有一半原因也是因为自己不懂事，五姑娘忍住眼泪，然后悄悄地离开了。三年就三年， 管他什么原因，只要能回来就好。五姑娘坐在家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回想着父亲过去18年里对自己的好，还有他和母亲的亲昵，他们之间好像永远是初恋一般，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武建林的离开，最难过的应该是母亲。五姑娘开始责怪自己当初的反对，自己整整反对了他们10年。如果不是自己，他们早就应该在痛苦的分离了3年后重逢了，而自己偏偏认为武建林是做了对不起家人的事情而离开。五姑娘重复地呢喃着，对不起，对不起。如果回到现实，她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他们道歉。等到天黑以后，五姑娘才假装没事似的回到了家。母亲的眼睛有些红肿，五姑娘假装没看到，径直走向房间。妈，我有点累，我先睡了。五姑娘不想让妈妈知道自己生病了。 不吃点东西吗？ 妈妈关心地问着，嗓子有点哑。换了平时，五姑娘一定会冲到妈妈面前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不了，我下课买了个煎饼，饱得不得了，还有一周就考试了，老师说要保证睡眠。 五姑娘说完就关上了房门，然后她慢慢地靠着门坐在了地上蜷缩着。门外的母亲再也忍不住抽泣起来。有时候就是这样，就算有机会去挽回一个人一件事情，我们也把握不住，因为只有经历过了才会有后悔的感觉。在经历以前，你从来不会知道失去是可以让人这么难受的。一个人的力量小到不能再小，只有试图理解过去和释怀，才会不计较。时间过得非常快，转眼间就到了高考。五姑娘每天都假装着开心，尽量不去提父亲。母亲在五姑娘面前也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两个人都不去提武建林，似乎武建林的消失成了两个人心底里的秘密。彼此都知道这个名字是对方的软肋。凭着记忆，五姑娘参加完了高考，但因为时间过去太久，很多题早就忘记了解法，最终高考成绩依旧和以前一样，没有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但对五姑娘来说，那变得一点都不重要。原来你曾经以为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事情，再经历一遍的时候，却能变得像是别人的事情一样。高考结束后，五姑娘变得突然闲下来，她特别害怕单独在家里面对着母亲，因为不管怎么假装，家里到处都会有武建林的影子。于是五姑娘决定去旅行，和蛋蛋商量之后，两人立刻开始着手准备。他们选择了去西藏，那个离天空最近的地方。蛋蛋和叶凯，五姑娘和陈然。五姑娘记得高考结束不到2周，蛋蛋就告诉自己要出国了。掐指一算，旅行回来她就要走了。五姑娘已经分辨不出到底自己的行为会不会改变过去的事情了。确实有很多事情都是五姑娘以前没经历过不知道的，但是最后的结局似乎都注定无法改变。一路上所有事情都很顺利，顺利到五姑娘觉得自己再次开始做梦。虽然偶尔会心事重重，担心着旅途中会发生什么， 但其他人都默认五姑娘是因为她父亲的消失而难过。只有五姑娘自己知道，她释怀了那件事情，而她现在担心的是蛋蛋。在离开西藏的前一晚，四个人围坐在一起玩着真心话大冒险，好像不管是哪个年代，大家都爱玩这个令人心跳的游戏。终于轮到你了，酒瓶转到了叶凯的方向，蛋蛋期待地喊着，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叶凯看着坏笑的蛋蛋，大冒险。本来一脸期待问真心话的蛋蛋突然有些脸红。蛋蛋从桌下用脚轻轻地踢了一下五姑娘，五姑娘瞬间明白，玩这个游戏是蛋蛋事先想好的。如果轮到叶凯说真心话，问题都由蛋蛋自己问，如果是大冒险，就让五姑娘提。那叶老师，你就亲蛋蛋一分钟。五姑娘脱口而出，让一旁的陈然吃了一惊。蛋蛋低头偷笑着，叶凯一脸知道一定是蛋蛋提的要求的看着蛋蛋，然后搂过蛋蛋开始亲起来。陈然有些不好意思，看了一眼五姑娘，然后看向别处。此刻的蛋蛋是幸福的，只有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才有精力花这些幼稚的小心思去下套。这一轮结束后，酒瓶转向了陈然。蛋蛋一直知道陈然喜欢五姑娘，也知道如果没有家里的事情，五姑娘也许会分神到陈然身上。以前每次看到陈然走近，五姑娘都会紧张地抿嘴。蛋蛋清了清嗓子，陈然，你要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呢？然后挑了挑眉，看了看五姑娘。陈然回想到刚刚的大冒险，有些不好意思，真心话吧。蛋蛋想了一下，然后凑到叶凯的耳边，两人商量着。五姑娘有些紧张，心跳快了几倍，她不希望再发生和知道什么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好，那我问你啊，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表白武安？蛋蛋问道。五姑娘抿了抿嘴，白了一眼蛋蛋。陈然看了一眼尴尬的五姑娘，没想好。陈然其实真的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时候表白，他知道五姑娘没有心情去谈这些事情，他始终想着陪着就好。你终于承认你喜欢武安了。蛋蛋高兴的好像是自己被表白了一样。哎，我问你，你是不是高一下半学期就喜欢上我们家武安啦？我早就看出来了，你真的是快要急死我了，每次送东西还假装先给我，我都怕武安恨我。蛋蛋喝了口啤酒，然后咳嗽了一下。这次大概是蛋蛋第二次喝超过一杯量的啤酒。五姑娘从桌下拉住蛋蛋，暗示她不要再说了。嗨，没事儿，我们都成年了，又不是要干嘛，表白而已嘛，要不要在一起还是你说了算。嗯，蛋蛋对着五姑娘眨了眨眼睛，五姑娘做了个鬼脸。 小说《逆回纪年》，奇怪的五小姐，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轰叔，演播刘艳丽，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天更蓝呀，这样过年才好玩。 首都文明办倡导环保过大年。 妈妈，那个

两个人就回到了旅馆。 那首歌当年是他唱的吗？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啊，比四大天王厉害吗？ 四大天王？当年华语歌坛只有一个天王，就是他，曾经是台湾第一个天皇巨星。刚搞改革开放时，我这代人才十几岁，歌曲陪伴我们度过了青春时光，除了唱歌还主演过不少琼瑶剧，更是风光一时。在舞台现身八年后，他突然告别歌坛，90年代初更是远离华人娱乐圈，从此毫无音信，谁也没在这20年里见过他。 他是怎么保养的？看起来和您的年纪差不多。 有钱人嘛，也许打了羊胎素、美容针之类。他让我们不再找红叔，不是黑叔，也许我们真应该回去。 李老师，也许他真是当年那个大明星，但这又能怎么样呢？我喜欢听周杰伦的歌，看黄晓明的电影，但如果他们教我生理解剖课，您觉得我会当真吗？ 是啊，也对，你是想…… 已经走了这么久这么远，您不能停下来，这是爸爸留给我的经验，他要走的路一辈子都没有走完，但是他就那样走了一辈子，都是肖阿姨爱过的人，你可要证明自己不差劲才行。 肖亚玲怎么看我已经无所谓了，不过你说的对，走了几十年，我不能倒在中途中。 决心已下，李东峰才想起刚才那个未接电话，拿出手机一看，正是肖亚玲打来的，他正想回话，犹豫了一下就收了起来。 他不知道我在印度还和你在一起，算了，不会有重要的事，回去再联系。 第二天吃完早饭，两人再一次的来到了王宫旅馆，不料马图尔已经结账走人。旅馆方面说，马图尔在这里已经住了数月，早上突然离开，无法告知去向。两人漫步走回旅馆。 我想马图尔说的魔鬼一定是指我们被跟踪了，他让我们下去山坡上见面，是因为那种地方更容易摆脱跟踪。 嗯， 王宫后面的山坡离市区并不远，远远的可以看到。两人休息到下午，恢复了体力，开始走向目的地。只有一个年轻的白人背包客始终跟着他们，不远不近，不急不徐。世界上不少国家的人把印度当成了灵魂开悟之地，在这里一住几月，到处漫游。这样的白人背包客并不少见，但是王鹏翔怀疑魔鬼的就是这个人。 他受过武术训练，我从他的姿势上能看出来。 拿得准吗？ 没问题。 于是走到下一个转弯处，王鹏翔闪到岩石后面，李东峰沿着原路径直走下去。白人背包客正是拉吉亚，受马利克吩咐盯着这两个可能与巨债遗产有关的中国人。这里道路狭窄，等拉吉亚跟过来，王鹏翔突然闪到他面前，进到互相都能感受到对方呼出的气息，拉吉亚向后猛跳，下意识地拉开了架势。拉吉亚并未动手，他一路前来只为跟踪，一旦被揭穿，打与不打都失去了意义。相持片刻，拉吉亚颓丧地甩甩手，转身从原路走下去。人地两声，王鹏翔也不再追赶，转身跟上李东峰往预定的地点走去。夕阳之下，山坡上停着一辆色彩斑斓的卡车，车厢上画着诸天大神的像，色彩俗艳。车本身的款式很旧，没有20年也有15载，但车厢外面的彩画却刚完成不久，还透着新鲜劲儿。没错，约会地点就是在这里。 这车可以住人，算是简易房车吧？ 是啊，住这种车里到处流浪，这是他们民族的习惯。 他们是哪个民族？ 他们把自己叫罗姆人，还有个名字你可能更熟悉， 欧美那边管他们叫吉普赛人。 远远望去，大篷车厢上绘制着几个印度武士打斗的场面。显然，这是行走江湖、表演印度传统武术的流动车。马图尔站在车厢前，朝两位来客打着招呼。他身边还有两个年轻人，沉默不语地望着马图尔，似乎随时准备听他的吩咐。 很好，这次你们已经甩掉魔鬼了。 马图尔指指车厢后门，做了个邀请的手势。李东风迈步走进去，王鹏翔自然也跟过来，却被马图尔拦住，示意他到前面驾驶室休息。李东风愣了一下，立刻明白过来，王鹏翔看外表只是个大学生，红书这么重要的东西，马图尔自然不愿意随便的让人看到。 马图尔先生，这位小伙子不是随从，他也是为求取红书奥秘而来。 好，在印度，你这个年龄的孩子都在追板球明星，看宝莱坞电影，你却有这种精神上的追求，难得难得。 三个人走进车厢，奇怪的是，车厢外表破旧粗糙，里面的布置却很现代化，有宽大的电视屏幕，各种小家电，还有空调。这让几天来沐浴在40度高温中的两个客人顿时觉得神清气爽。一个年轻人端来奶茶和甜点退了出去，马托尔拿起遥控关上门窗，打开室内的灯，房车内部弥漫着白色的荧光，看上去更像是个写字间。马托尔热情地请他们喝茶。 我很喜欢你们中国，听说在你们那里司机可以和老板同桌吃饭。 是的，中国司机不光有这种权利，还可以参与上司的很多内幕。 哦，我们这里不行，卡斯特，都是卡斯特，你知道的。 是，马托尔先生，我们是受夏尔玛先生的嘱托来找您的，他说红书在您手里。 嗯，我从小修炼哈塔瑜伽，颇有功底，见到夏尔玛的绘画后啊，顿时觉得先前所学局限太大，这才是超越一切教派之上的天启啊。于是就和夏尔玛交流，他很欣赏我，委托我管理红书。 两人又交流了一番内功修炼心得，这些知识王鹏翔前所未闻呐，让他大开眼界，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李东风只想了解此人在修炼方面能有多高的境界，才会让夏尔玛如此重视。 那么可以看看你手中的红书副本吗？ 马图尔微微一笑，拿起遥控器打开屏幕，同时调暗灯光，屏幕上出现了一幅图案，里面是许多道门，一个门套着另一个门，从大到小有七八重之多，最后一扇门中间漂浮着一个圆形图案，向着四外放着光，整个图案偏于画面的右上方，让王鹏翔产生了强烈的不平衡感。 对，这幅图荣格命名为神的阴影，这是我拿在红书里的。 马图尔按下遥控器，屏幕上又换了一幅图案，那是一个大大的圆形，里面有一道道弧线，从外圈弯向中心，很像是穿山隧道顶上的那种通风扇的造型。王鹏翔觉得这个图案非常熟悉，突然他意识到图案整体很像中国的太极阴阳鱼，只要删掉两个圆点，再把阴阳两鱼分隔成十几道，就形成了眼前的这个画面。 这是荣格在欧洲找到的一个原型，他出自几个患精神病的画家之手，他们谁也没见过中国的太极图，但却产生过很类似的幻影，原型潜伏在各种文化的装饰后面，这幅图就是明证。 马图尔接连出示几幅电子图片，原件要么来自李东风，要么来自夏尔玛。李东风甚至辨认出一张图片的页角处有点破损， 正是荣格送给王全安笔记本中的某页。看着这些图，王鹏翔一直没有说话，开始他还点点头回应着李东风的讲解，最后完全的沉浸在画里面。马托尔冷眼旁观，十分的惊奇，这些怪头怪脑的图案在普通人的眼里毫无意义，更不能打动他们。看来这个小伙子很不寻常。 现在我还有更妙的东西请你参演。 马图尔关上屏幕，从一侧天花板上拉下一个卷轴，上面赫然贴着那幅血图。李东风虽然听古布塔讲述过夏尔玛案件的经过，并未见过这幅血图。 这是他的作品？ 是的，他一生中最后看到的原型幻象。对此我已经参演了很久，您看到这幅图肯定马上有修炼的兴趣吧？ 没错没错。 马托尔打开一盏聚光灯，让光线打在血图上，然后关上其他灯光。黑暗中只有血图放射着绚丽肃杀的光芒。马托尔转身出去关上了门，安静的车厢变成了修行的道场。 李老师，我该做什么？ 记得我教你的唯我观想吗？放松，排除一切杂念，然后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它上面。除了这张图，将万事万物从你脑子里赶出去。 李东风不再开口，他的呼吸逐渐地平稳下去，眼睛半张半闭，一点余光锁定血图。王鹏翔虽然没正式练过内功，但动作表象训练的过程与内功相关不远，于是王鹏翔在十几秒内调整好注意力，对血图全神贯注。渐渐的，血图上的漩涡在他眼前放大再放大，最后成为整个世界。那个漩涡仿佛在转动，越转越快，隐隐的能听到低沉的吼声从那里传出来，或者是水流和气体被卷进去的声音。这些声音当然不存在，但王鹏翔却能够越来越清晰地听到他们。看着看着，王鹏翔的视线被血图吸引住了，想移都移不开。他的呼吸越来越紧促，全身发热，一股内在的力量让他站起来动起来。如果他的身体坚持不动，那股力量就要破壳而出。 不不，我得安静下来，静下来，静下来，我要控制自己的身体。 王鹏翔万般无奈，只好闭上了眼睛，全身立刻放松了下来。他放慢呼吸，数着心跳，直到内心平静下来。忽然王鹏翔闻到了一丝甜味，迅速地变得浓烈起来。这可不是幻觉，这气味他以前闻到过，那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实验室里。乙醚。王鹏翔用力睁开眼睛，那边李东风也睁开眼睛，用惊讶的目光看着他。他们想询问对方，嘴唇却像挂上了千斤的砝码，怎么也张不开。很快两个人腿脚酸软，王鹏翔奋力地站起来，挨到了门边，伸手想把他推开，结果一阵头晕目眩袭来，他昏迷了过去。两人再次醒来后，发现自己穿着宽松的衣裤躺在海滩上的休闲椅里，面前是蔚蓝的海水，金黄的沙滩，明媚的阳光。等到再清醒几分，他们马上就发现不对劲儿，空气中并没有海风吹过。李东风站起来朝着大海走去，走了十几步，鼻子撞到了什么东西上，一股酸痛让他彻底的清醒过来。他们待在一块巨大球幕中间的空地上，周围360度是清晰度极高的录像投影，甚至脚下的沙滩都是地板上的投影。 只有塑料椅是真实的。他们不仅置身于逼真的幻影中，也待在适宜的温度里，完全不是连日来40度左右的印度南部气温。 这里有人吗？我们在哪里？谁把我们带来的？ 是吗？我们还在不在印度？这是绑架吗？ 一个声音从前后左右四面八方传过来，这声音带着电子机械腔，说的则是标准的英语。说话的当然不是个机器人，某种设备对真实声音的音质和音调进行了调整，避免以后被他们辨认出来。 请原谅，我以这种方式把你们请到此处啊，这是半强制性的邀请啊。你们还在印度，但是已经不在马艾兰了。 你是马图尔，这是绑架，是犯罪，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不是马图尔，是他帮助我把你们带到这里的。 那你是什么人？荣格崇拜团体的人？马托尔手里已经有了红书，为什么还要把我关起来？ 我和那些人啊没有关系，却如你们所言啊，你们和夏尔玛掌握的原始红书素材如今呢都在我手里，但是完全不够，远远的不够啊。 在李东峰和神秘人交谈的时候，王鹏翔沿着球木墙壁转了一圈，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形。如果说这是个球木影厅的话，里面并没有观众椅，除了夸张的摆着两把休闲椅之外，竟然空无一物。球形墙壁上每隔90度就有一扇门，王鹏翔试着推了推，他们都被反锁得严严实实的。这种影厅不管建在哪里，隔音性等都十分的出色，即使他们在里面大喊大叫也不会传到外面。 你想要什么？除了红书我没什么可以给你的。 不，先生，你能给我很多东西啊，你你们啊。 突然王鹏翔抓起一只休闲椅用力向空中抛去，他已经看清楚球幕厅顶上除了投影仪还挂着一些复杂的设备，椅子直朝他们飞去，在4米多高的地方碰到了什么东西被反弹下来，显然那里有一道玻璃板，绑架者预计他们也许会来这一手。 你干什么？ 没什么，我随便试试。 尊敬的李先生，我和您一样是追求真理的学者，请原谅我不能进一步透露身份。你我都被荣格学说吸引到了这条路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呀？荣格研究了这么多年，全世界有数不清的人在传播他的学说，那为什么正统科学界还是不能接受他呢？ 那还用问？科学界的人头脑僵化，把荣格的理论当成异端邪说。 并非如此啊，正统科学家也不都是头脑僵化呀，否则科学怎么能一直进步呢？荣格学说最大的问题是他当时不具备高效仪器证明自己的观点，阿尼玛、阿尼姆斯、阴影诸如此类的原型，荣格并不能拿出实际证据说明他们的存在呀。 他拿不出证据，莫非你能拿出来？ 我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荣格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科学实验技术日新月异，我们能做到他做不到的事情也并不奇怪呀。重要的是决心，现在的人能做到，但是有没有人去做呢？ 此人的话富于理性，逻辑严密，打动了李东峰。李东峰毕竟接受过科学教育，也曾设想过许多实验方案来检验荣格的假说，但那需要设备，需要钱，李东峰 在供职的单位里一样都拿不到。据他所知，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心理学家愿意拿出宝贵的实验资源检验这些怪力乱神。 莫非你搞了一个先进的心理实验室？ 是的，你们就在它里面。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G-Fog Error Nothing。